和星星一起旅行、 yeah、这次要学习不逃避，挥别我所有的恐惧，勇敢地走下去，

千年文化积淀，八方文化交融，您现在的位置是千年古韵，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